呀，今生今世都开在我心上。心中的姑娘如今在何方？多情的人啊，为你在歌唱。你是天上闪闪的星光，你是水中明媚的月光，天涯海角都落入我心上。心上，心中的姑娘如今在何方？痴情的人啊，为你在歌唱。你是天上闪闪的星光，你是水中明媚的月光，天涯海角都落入我梦乡。心。